2月6号星期二啊， 冇错。 骚动音乐，我唔记得今日星期几啦。 成你每一日你冇藉口啦，你日日都话你唔记得。 我净系知道呢个礼拜四唔系年廿九，年三十啫。 诶，叻仔、啊。 同埋星期六日就年初一二啫。 叻仔、啊，要记得好实啊，系嘛？ 系要做嘢， 因为要等收好利是。 但我系唔记得咗今日系星期几嘅。咦，咁如果咁嘅，今日年廿七啦。系，听日年廿八咯，死邋遢咯，唔紧要啦，大家都做匀晒啦，已经你都做晒啦，琴日讲 咗啦， 咁掂啦，准 备好啦，唔系因为闲日即系大家冇放工冇咁多时间去洗邋遢啦，即系可能又要赶住去翻去买下花啊咁嗰啲啦，咁所以我又已经执好晒啦 吓， 咁啊先讲咗先，今日我哋呢一个骚动音乐咧，将会有一个加长版嘅 访问。 咁啊，就係一陣五點半打後咧，就會有 Anna Hisberg 嘅出現嘅。 咁因為第一即係一路都有聽過音樂啦，咁啊第一次我哋有機會同佢做訪問啦。咁啊，即係除咗了解下佢嘅身世之外啦，係啊，大家應該可能喺唔同渠道有機會聽過啦。咁啊，亦都再了解多少少之餘咧，亦都會講佢嘅佢稱之為啊。跑數 EP 啊，一張 係好勁啊！因為佢好勁嘅人哋咧出一張嘅專輯咧，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話要投放好多嘅資源落去啦。咁啊，但係喺佢心目中都係嘅，都一樣要投放好多資源。 只不過嗰張專輯未出現， 未出現係啦，佢要出一張 EP 可以俾佢儲夠一啲嘅資源先投放落，將啲資源再投放落下一張 EP 度啊嚇。 係啊，嗰、那個正規嘅 計劃 專輯係啦，所以呢一個佢稱之為跑數嘅 EP 啦。咁當然個故事上面亦都即係個 concept 上面亦都有關聯啦。咁可以知道，同埋最有趣嘅係咩咧？即係如果你係中意聽韓國音樂嘅朋友咧，應該一間都會聽好多。相關嘅名字， 冇錯，因為佢個 K-pop fans 嚟嘅， 極佢嘅音樂、佢嘅 concept 啊、風格各樣咧，都極受韓國音樂影響啦。係啊，會逐一聽到點樣影響到佢唔同嘅 track 裏邊。哦，原來呢一隻歌受邊個影響，有啲咩概念，一間就可以詳細聽到。咁所以今日一個加長版本嘅騷動音樂訪問啦，五點半至七點都會聽到 Anna Hisberg 出現嘅。咁琴日咧已經開始即係見親戚嘅 schedule 就嚟啦。即係因為嗰啲做節啦，新年前要做節啦，咁跟住就約食飯啦，咁今日好耐冇見啦，因為之前疫情咁樣，大家都冇啦嘛，咁去到今年上年新年已經有見噶啦，到咁跟住又有啲喜事啦，啲嗰啲堂兄弟姊妹嗰啲結婚，咁大家會有見到面啦咁樣，咁跟住咁琴日好耐冇見，咁跟住咧每一次見面嘅時候咧，我有位親戚咧，佢都好中意。同我分享一啲嘢嘅，呢一个系即系长辈 嘅。O K， 系啦，我唔讲佢系边个即系我边一个亲戚啦，咁一个长辈啦。 总之佢就好中意分享一啲嘢嘅。 系啦，咁啊，因为之前咧我做 Give Me Five 嘅时候咧，系一个清谈节目居多啦，分享下好多唔同嘅一啲生活小资讯啊、soft news 嗰啲啦。咁嗰阵时咧，佢都同我分享好多，即系佢一啲谂法或者佢最近睇紧啲乜嘢啊。 嗯 okay。 嘅分，譬如农历新年见嗰时，佢就会分享下啲同嗰啲生肖动物有关嘅有趣事啊， 哦、 又俾啲书我就， 咁、几好啊！ 你攞呢啲翻去 做下啲资料搜集噶嘛， 系啦，因为我呢一位亲戚咧，即系饱读诗书啦、文学根底啊，定系好劲嘅，系啦，以前从事教育界咁样啦。 OK。 咁去到最近咁啊，而家轉咗節目啦嘛，咁啊做呢個音樂節目啦，咁啊唔知係咪即係咁巧啊？即係佢而家亦都有一個近呢幾年有個新嘅興趣， 就係聽音樂啦。 錯，中意寫嘢。 哦、OK。 係啊，聽音樂係其次，最重要佢中意寫嘢。 係。 佢會之前寫下啲詩詞。 哦 ，OK。 跟住寫到咁上下，最近咧開始改歌詞。 哇！ 跟住所以尋日咧，即係食飯嘅時候咧，佢就即係。开一个电话嘅嗰啲笔记本、然后就 show 咗俾我睇，我睇佢碌落去咧几十篇，几十首歌改咗，咁系改晒歌词嘅，咁佢又分享咗一啲啦，即系譬如而家农历新年差唔多到，佢就将欢乐年年呢一首歌嘅歌词改咗佢，咁我冇记错咧，佢将呢一首歌嘅歌词改成咩咧？改成咗佢身边一个朋友嘅故事。咁啊，朋友嘅故事即系类似系点样样咧？即系都系讲年少嘅时候，贪玩啊，跟住又即系嗰啲唔好嘅嗜好咩都齐啦，身体差啦，系啦，咁跟住同即系屋企人啊，或者身边重要嘅人嘅关系点点点啦，跟住就 去到歌嘅后边后半段嘅时候就希望即叫改过自身。 浪子回头。 係啦，即係类似一个咁嘅 concept， 佢话成件事就係佢身边朋友嘅亲身经历，咁佢就改咗篇歌词。 完整啊，我真係听落去。但係嗰首系欢乐年年。 係啦，佢用咗个曲但係改咗个歌词。 係。 咁而我睇呢，其实坦白说我睇完个感觉系咩呢，我觉得不能只有我看见嘅感觉。係因为你会觉得嗰啲词其实真係改得唔错㗎喎。 Okay， 我都有坦白同佢讲，我话你有冇谂过，即系点样可以 真系发布咧？咁样 系，我唔知点样发布或者点样同其他人分享啦。咁样咁佢都有间唔中可能会 send 下俾一啲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亲戚啊嗰啲咁样样睇啦。咁我觉得嗰、那个即系不能只有我看见嘅原因系在于嗱，首先佢拣选嘅曲咧，真系会佢听多啲，即系譬如头先讲《欢乐年年》呢啲就贺年歌啦，跟住可能会系八十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居多，因为嗰啲旋律啊，嗰啲歌最熟悉啊嘛，譬如可能有歌神许冠杰嘅歌啊， okay。 谭咏麟啊，张国荣啊等等嗰啲都有嘅。 OK， 系啦，跟住仲有啲啱啱又收到又唔系啱啱即系完，因为琴日食完饭，佢又再 keep 住 send 俾我寻晚，咁有啲可能叶倩文啦，即系总之嗰个年代嘅 作品，90年代嗰啲啦，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会。按住嗰个曲去写一份新嘅词咧，我话嗰个不能只有我看见原因，除咗系啲词真系 写得好， 真系唔错噶，因为你会感受到嗰、那个我琴日 古仔， 琴日都有同佢讨论嘅，即系咁当然佢嘅角度就哦而家可能新一代嘅歌词会好多的的你你妈妈哥哥嗰啲啦，咁呢啲都讲咗好多年噶啦， 呢啲连接词啊废词啊 系啦，咁我喺我嘅角度我就话诶咁我话而家唔同噶啦，即系同埋一啲用法上可能刻意用啊，或者多咗好多风格啦，即系譬如可能会讲话啊而家可能好多中英夹杂啊，咁样佢未必听得好惯，咁我就话诶咁但系咁冇嘅，我话亦都视乎嗰歌嘅风格，你个音幕底系点，同埋嗰个时代上面唔同噶嘛，即系而家我哋讲嘢真系坦白讲，大家都中英夹杂多咗好多嘅时候，咁 亦都等于当年可能阿歌神许冠杰都会用一啲口语去入词，咁可能都嗰阵时 当初 应该 啲人系 唔 惯 噶， 系啊正常啊咁，所以我又话冇话好同唔好嘅咁，我觉得系唔同年代嗰个语言一样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用翻嗰个年代嘅曲嘅时候去写咧。咁我睇翻嗰啲歌词嘅感觉就系好有诗意同埋好有意境啊，用嗰啲字，坦白说，咁我话一睇你就会知道写嗰个人其实佢有冇即系我拣即系点样讲咧？有冇文学根底啦？类似咁嘅意思啦。我唔知咁样用呢四个字啱唔啱文学根底，但系因为我知道我呢个亲戚向来都系睇好多， 佢就系教书嘅， 系啦，亦都对于中文呢件事佢系好有研究啊，睇好多啊。咁样，所以你会知道佢睇乜嘢长大，浸淫咗呢一种嘅风格，而令到佢去而家去即系兴趣写词咧。你见佢写嗰啲字眼系嗰啲，就算我哋唔会写得到嘅， 系啊，即系可能有一啲好古色古香嘅一啲诗句摆咗喺入边， 系啊， 或 者就算你去到 引经据典啊， 或者你未去唔使去到咁咁偏嘅，但系你用嗰啲字眼，譬如你四季花草树木嗰啲，好多呢一啲好诗意嘅字眼， 好意境，好具象化嘅， 系啊，咁当然唔系就系我头先讲嗰啲，佢即系多好多啦，咁样， 因为你就系讲得出花草树木， 或者我概括嚟讲系咁咯，系啊， 唔系，但系我觉得几有趣嘅一样嘢就系。佢用欢乐年年去入一首咁悲伤嘅词，喺佢嘅画面当中，系咪应该嗰、那个即系个曲系唔系欢乐年年咁欢乐嘅一个曲嚟嘅？即系 冇噶，系冇曲嘅，即系纯，即系佢冇个 demo 听到，你唔知个编曲系点。 你如果将佢摆落欢乐年年嘅 melody， 系完全唱得到出嚟。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用咗嗰个音乐嘅旋律嚟创作咗呢一段字。咁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即系因为以前其实咧。好唔係就嗰個親戚，我以前啲同學咧都對歌詞文字呢啲佢哋好有感覺，好有興趣。 咩年代嘅同學先？小學、 中 學、中 學、 中 學最多，中學最多。 中學嗰啲 小學改嘅小學都有嘅，但小學通常攞嚟取笑其他同學嘅時候改嘅。但中學嗰啲就多元化啲啦，即係有啲就唔出得街嗰啲歌詞啦。 有啲就可能真係有文學根底嘅同學仔就會認真啲嘅， 或者佢哋好中意聽流行曲，然之後。有兴趣咯， 再改一份自己嘅。 上中文堂作文系冇兴趣，但系翻到 改 歌词好有兴趣。 即晚写起三首俾你嗰啲。 系啊，即系譬如我嗰时有中学同学喺我哋毕业班歌唱比赛，佢咪将啲流行曲改晒歌词嚟作为一个礼物送俾老师 啊 嘛。 记得 fit 翻我哋即系校园生活咁样样噶嘛。 嗰時仲將咩警察故事啊，憑自我硬漢子，改成我哋學校翻學嘅時候長命斜又見到乜乜乜，因為我哋翻學一條長命斜噶嘛， 超級生活化， 超級生活化咁，即係你身邊仲有啲同學好中意細個改歌詞咁樣嘅，咁當然佢有冇繼續呢個興趣另一件事啦，但係。我相信大家读书嘅时候，身边总有一个半个，觉得好唔好一件事啊？总有人有呢啲兴趣，唔知点解。 有噶，以前细个，不过即系当年啦，真系好两极啦。学你话斋，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有一个真系热爱中文嘅同学仔，佢读书系好叻嘅，真系好叻嘅，年年都名列前茅嘅。咁然后后屘佢读大学，佢都系读中文系嗰一边嘅。咁然后咧，其实细细个你已经发掘到呢啲潜能出嚟噶啦，就系、是、咧我哋仲系即系我啦，我自己听紧 Twins 嘅年代啦咁。咁佢咧都系会听同我哋差唔多年代嘅歌曲，但系佢好中意咧上堂嘅时候成日俾老师闹嘅。因為佢又好勁啦，即係佢又可以考得好好啦，但係佢成日上堂唔聽書俾老師鬧啦，好矛盾嘅呢件事。佢喺度做乜嘢呢？上堂佢就攞住本筆記簿，從來都唔俾人望嘅。咁有一次啦，個上緊唔知數學堂定係其他課啦，我唔記得咗。總之唔係中文堂嚟嘅。咁然後咧，個老師喝住佢，佢話：你收埋啲咩？攞出嚟啊！咁样，咁个以为咧，即系嗰啲同学仔实以为曳啦， 违禁品 系咪偷睇漫画吓，定系收埋个 M P 3喺嗰个冷衫嗰个，跟住穿个耳机喺个耳仔度听歌啊，系咪？咁又唔系，原来佢攞咗本嗰啲以前嗰啲做功课嗰啲簿仔啊，一格格嗰啲簿仔， 系格仔簿， 系嗰啲格仔簿，佢自己收埋一本属于自己嘅吓，就唔系属于任何科目嘅，入边系啲咩咧？就写咗好多歌。词就系改词，但系佢改系改乜嘢咧？即系改紧嗰阵时系陈奕迅嗰啲年代嗰啲歌啊，即系讲紧 Queens 啊 ，Queens 啊，可能Lonely Christmas 嗰一扎嗰个时期嘅一啲歌曲，佢就改。咁当然、老师最后就见到呢样嘢，佢冇没收嘅，个老师又好好，佢又俾翻佢。 哦，咁都好，即系佢知道佢个， 佢知道佢唔系做曳嘢先啦，第一样嘢咁。咁當然啦，即係都要鬧幾句，就喺落堂之後就話啊，你上堂唔好做呢啲嘢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嗰個同學讀書咁叻，佢就即係聽完就繼續啦，係嘛？你我冇舉我又考得咁好，冇辦法㗎，咁係咪？咁但係即係 悶啊，上堂悶啊，冇計啦。 但係你會發現就係可能喺呢啲時期已經係有呢個即係跡象睇得到啊。 好奇佢將 Lonely Christmas 改做咩咧？ 唔記得 叫做 Lunar New Year，Lunar New Year。 你咁計嘅話，一年咁多個節日都填到落去啦，係嘛？都可以噶，係嘛 ？Hello Halloween， 想話英文歌詞容易啲改，點解咧？莫想農曆新年嚟緊，你會見下啲親戚食飯，有時即係除咗都係講下嗰啲，即係佢哋問你之外咧，你成日調翻轉問下佢咯。近排有啲咩新興趣？可能你真的會發掘到一啲好得意嘅，都唔出奇。佢又亦都會覺得，哦，我有得分享啊！係啊，大家可以考慮下。如果你有個同學，嗰個同學而家仲有聽電台，叫佢試下改 Twins 嘅新歌，唔知道會改成點啊？ 夢想可飛得起，誰都不需嘆氣，陪你振作寫好那廿年傳記，始終練練到尾，只有百塊腹。理想先有望能集气，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举齐那天空，梦想与梦，莫惧年岁烧一把火，放于心中，无论世路成人，寻梦想的兴奋，你最失去只会浑浑沌沌。全部能行，理想的且战风筝，给你牵引命运命运。日日夜夜困在房，继续被动，差点叫自己跌入空洞。冬天风筝如风，今天打开这天窗，有梦想与梦。老友，你要睇下别墅，有你冇你咪计数，事事痛快嘅旅途。哦，你咪长怕你岁数，快去跳步步，人世嘅奥秘与你探望。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绘制那天空，梦想与梦，无惧年老消。 烧一把火，心孔之中，无论世道成人，寻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寸步难行，理想的且是通尘，给你牵引定运命运，你无信心，你奋一发，你有决心，你却斗争，风筝飘远了，在梦内回归，理想怎放低？理想太过远，要搭的士，只记笑两笑，或者穿屎。Oh, see me fall. 会啊，呢就系祖儿咯。I'm proud to fly. 节目新闻之前听过有 Twins 嘅派来作品啊，歌名叫做《梦想与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正是身处海外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早前并没有如期回香港报道，警方确认已经正式通缉他。警方举行记者会，回顾去年香港治安情况，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确认周庭已经被通缉。简启恩形容畏罪潜逃是羞耻的行为，任何逃犯都不应该妄想潜逃离开香港之后可以逃避任何刑责。他又说除非周庭自首，否则将会被终生追捕。他劝喻周庭或者其他在逃人士回头是岸，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改过自身，否则只会泥足深陷和后悔莫及。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警方去年录得39,824宗诈骗案，拉咗9,239人，拘捕人数较前年上升大约75%，当中大约6,500人是快旅户口持有人。萧泽颐在回顾去年香港治安情况的记者会又说，受社会关注的七宗珠宝镖行行劫案，警方已经全部破案，部分案件能够起翻全部赃物。另外，萧泽颐说，国安法生效后，截至去年12月31日，国安处一共拉了290人，当中60%人已经被检控。他强调，警方会防范社会上一些软对抗的手段，奉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全力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消委会去年录得超过34,000宗投诉，较前年增加11%，网购相关投诉占超过40%，有近13,000宗，按年增加近20%。在网购投诉个案中，旅游事务投诉占最多，达到2,370宗，其次是食肆和娱乐，有2,200宗。消委会说，访港旅客数目回复到疫情前大约80%水平，去年一共接获3,030宗来自旅客的投诉，81%来自内地旅客，部分旅客专程来香港参与盛事，但是台风和暴雨等恶劣天气打乱他们的计划，亦都有人不满个别主办单位的安排。内地接连推出救市措施，中央汇金话将会持续加大 ETF 的增持力度。另外，中国证监会话继续协调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大力度入市，并且透过多项措施确保市场平稳运行。消息带动沪深港股市急升，上证指数结束6日跌势，收市报2,789点，上升超过3%，创近2年嚟最大单日升幅。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数都升6%以上。 港股全日上升 4%， 创超过半年来最大单日升幅，亦都是超过一星期以来第一次重上16000点收市，收市报16136点，升626点，主板总成交金额增至超过1280亿。科技指数急升近 7%， 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几乎全线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听朝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晚转吹北风，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年29显著转冷和有几阵雨，除夕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铜锣湾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跟住高士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比较多车噶。咁就系铜锣湾怡和街去天后方向，跟住高士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忍让啦。较早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通菜街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咁车龙暂时排到去怡安角。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对出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咁而家主要系黄大仙中心对出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冇明显车龙，东行嘅三四线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而西行嘅车龙啦，主要就系转去跑马地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同埋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分别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咧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过咗果栏，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支路比较多车噶。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好快就新一年了，不如今天这位嘉宾我们都送句好意头的给他啊。 好啊，斌臣，这一句不单止应用在农历新年，人生当中都用到的，听着了。 出入 P 平安拿希斯堡。 嗯，希望佢新一年嘅发展去到边都可以顺风顺水啊！ 咁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新朋友，第一次见面嘅，有 Anna Hisberg 嘅，你好， 大家好， 系啊，我哋要送呢个卷轴俾你咧，因为每次我哋都用嘉宾个名嘅食字啦，我哋谂咗好耐，你嘅名系食唔到嘅， 好难啊，即系尤其如果用翻英文 Anna Hisberg， 我哋有认真去 谂过，但系食唔到， 食唔到，同埋可能就算食到，可能都个意思好难去表达系啱嘅咁，所以我哋最后决定。我哋成句都系用中文 啊，安娜希斯堡应该用， 冇错啦，系啦，再加上啊，因为 逢啊 呢个农历新年啊呢一期啊，于是乎我哋呢一句就系啊， 仲有呢一句 出入平安娜希斯堡。 其实本身我哋系谂住用个宝去食嘅， 系啊， 但系因为又啱啱真系适逢新年，又好似即系 懒 系有啲祝愿啊，同埋即系新年嗰啲祝福语啊咁样去件事咧，就整体啲咁样 系啦，系啦， 系同埋实质上就系个宝字，其实我哋都未谂到点样食。 同埋仲有我即系揾下咧，出入平安，即系有人解说咧多一个深层嘅意趣，即系嗰个出入除咗即系平时出门口翻屋企嗰种之外，系讲个人生有好多事情都会出出入入啊。即甚至乎你淨係你食嘢啊，即係洗手間呢種有一種出入啦，或者你好多即係離離合合嗰啲都係一種出出入入，咁啊即係更深一層嘅意義啊！人生當中嘅出入都平安啦， 係即係去到邊都會順利啦， 係啦，係啦。 不过出入平安咧呢四隻字咧个语气系好紧要啊！发现 即 系你话出入平安啊呢个系祝福人啊，但系出入平安啊， 就有一种诅咒啊恐吓嘅意味喺当中， 系啊， 都似我本人性格，系啊，即系多谢大家， 系啊，出入平安啦，即系呢种就有种恐吓嘅意味喺里边啦，咁样， 所以我哋今日系祝你出入平安啦， 系啦，出入平安啊，希斯堡咁啊，系呢个语气嘅，系希望你中意呢一个见面礼啊，希望喜欢啦，系啊，咁啊，首先都俾苏动音乐。嘅听众可以即系认识下你多啲啦。咁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会最好奇，一定系你嘅名字啦。 Anna Hisberg 咧，咁Hisberg 呢个字大家应该揾唔到， 系啊， 一个相同嘅英文字嘅。咁、其实系因为我未正式出歌之前啦，咁我第一只 EP 叫 Sing Sing Farm。咁 before 出呢只 EP 之前咧，咁我就有向 YouTube 度 post 下自己啲作品啊或者咩咁。但系嗰阵时未 firm 自己想做。关于音乐的事啊，咁就同埋嗰阵时又因为所有嘢都是自学啦，咁就好清楚自己好多嘢都唔到一个 standard 嘅，咁所以就改咗嗰阵时嘅 YouTube channel 个名叫做 Rubbish Production。 系， 咁就到出歌嘅时候咧，就叫自己做 Rubbish 就有少少太过即系太过颓啦，又太过灰啦，咁都唔系咁好咁样，咁所以就啊。咁啊，不如调转个字嚟串啦，咁样。 系。 咁大家咧调转都唔系 Hisberg 嘅，其实 I S 嗰个位置都唔系 Hisberg， 但系就为咗令到可以 pronounce 到，所以我就再调埋 I S 个位置，咁就变咗 Hisberg 呢个字啊。 有冇曾经后悔过用咗呢个名字？定系其实都几有型啊？觉得咁样。 冇后悔啊，特别系我今日先觉得特别唔后悔，因为今日都系联络诶关于上架嗰啲事。 系。 咁我就有问我话点解有啲 artist 咧永远咧？啲歌會上錯咗落去嗰度，或者佢啲歌上錯咗喺人哋嗰度，跟住話喺個名夠公廁就會 撞名， 係啊，會啊會啊 撞名， 跟住我聽完呢句之後，啊幾 power of 自己，即 係呢個名唔會撞， 係啦，唔會撞， 就解即係解決咗好多麻煩咯。 係，但係嗰陣時間即係自己有整下啲歌咁樣咧，即係有一個 channel。咁但係嗰段時間其實係大概你嘅狀態，即係仲係讀緊書嘅時候開始就已經整緊。 是是因为其实我半年前先毕业啱啱。咁就不过我读緊个科就叫 BMS 啦，係浸会关于 music production 嘅一个新科嚟嘅。咁所以即係学校都有啲相关可以帮到，即係譬如我哋有 studio 用，我哋可以随时喺度试任何嘢都 OK 咁样。咁就但做自己歌其实更多就係你睇上网上 YouTube 睇 tutorial 你学点样做。因为每个人想做嘅 genre 实在太唔同囉。咁所以呢啲係好难喺学校得到嘅资讯嚟嘅。咁就一度自学咁样，就我都系其实不停咁做咧，有啲咩想做就做咁样。 嗰阵时系整咩类型嘅嘢开始噶？你 我一开始啊 ，before 成成 found 之前咧，其实我而家最新出嘅作品咧，系近翻我所谓出道之前嘅歌嘅，系啦，因为 其实我今次 EP I Can't Be You 呢，其实是我未出歌之前嗰阵时嘅作品嚟嘅，系、 oh. 所以而家嚟紧新嘅嗰一阵，其实系近翻我出《Sing Sing》翻之前嘅我嘅嗰种 aesthetic。但我嗰阵时出所谓正式出道之前咧，咁我就因为我一直都好中意韩国 hip hop R&B 嘅，即系韩国 indie 嗰边啊，咁我就。我有一個好喜歡嘅 producer 叫 Cole Coons， 咁、我係好仰望佢嘅，咁我就好想做嗰啲類型嘅 beat 嘅歌啦，咁所以我一直嗰陣時嘅 aesthetic 都係韓系嘅 R&B、超 hot beat 咁樣咯。 你中意 GD 嘅網嘅係嘛？ 係 GD 就係本命咯，我會話。 老公啊， 但最近唔係呢一個Ian 咩？啊！ 系佢系老公，佢系 都系都 OK， 系哦，所以呢一首 心两意咗，唔系，但我而家我对 Ian 系好专一嘅，我唔希望佢误会我。 In case 佢听到俾佢知道，你系好专一嘅， 身份唔同， 系啦。 我咁解释咗点解，即系 I Can Be You 喺呢一张 EP 里边当中会用 boom bap 嗰种咁样嘅节奏咁样，就因为嗰段时间自己系嗰种嘅。咁但系点解去到44 Found 嘅时候，嗰阵时推出嘅话又唔系攞呢一阵出嚟用咧？嗰阵时。 啊，其實而家講緊呢個心路歷程都好關我今次嘅 EP 事，因為嗰陣時一出歌咧，咁因為我會話我都係一個好純粹嘅人嘅，大家都覺得我啲歌詞或者我唱腔係比較直白式嘅嗰種，就係比較好直接啊，即係我嘅作品係啊。咁但係其實始終覺得出得歌咧，我都有一定嘅考量喺度咯，因為我都唔唱黑色嘅。咁我咧就好清楚覺得我要喺呢一個地方或者喺呢個市場上面 label 咗自己先。即係 before 人哋 label 你咧，你 label 咗自己。哦，即係你每次諗起呢個暗黑系少女乜乜乜，嚟咩慵懶風咁就係我啦。咁樣會容易啲去 grab 到 attention 或者。啲人會哦，我想有呢種 feel 嘅時候，就會我識得嚟聽我，即係嗰陣時就會有呢種咁樣嘅考量喺度咯。咁所以我做歌啊，或者個造型上啊，都係就已經框咗自己喺呢一個位嗰度。 但係頭先講到好喜歡一啲韓系嘅作品咯，咁即係高即係 throughout 咁多年都會聽好多唔同啊。但係有冇話其實大概邊一個時期，或者可能？GD 嘅邊啲作品，或者可能個 producer 邊一啲嘅作品係其實影響到你咁喜歡呢一類型嘅嘢，進而去慢慢研究去做音樂，會咁樣做一個發展咧？ 我會話咁講 GD 先啦。其實我點解會做音樂係因為 GD 嘅，因為 GD 我小五嘅時候咧就聽到 GD 一首歌叫 Dead Lady X， 咁我就好喜歡嗰首歌。 嗰陣時係你小五啊！ 嗰陣時我都好似 我啱啱做緊嘢， 好似我都大學啦。 暴露年齡啦， 唉，老啦，我哋都係嗰一隻 D X。 咁就覺得即之後再去，因為一直有聽 Big Bang， 但係其實冇深究 G D 係一個點樣嘅人。咁之後就後屘就迷上咗呢首歌啦，就發現哇，原來佢咩都得嘅喎。咁嗰陣時就立志要成為一個咁樣嘅人。係啦。咁但係即講緊我嗰。即係嗰時我都開始寫歌，就係由嗰個 moment 開始，但係都係淨係即係寫詞啊，即係諗下啲 melody 嗰啲。咁製作係唔識嘅，製作真係到2018-2019年嗰時開始先至去自己去自學咁樣咯。咁到，但其實我嘅 K-pop 啦，所謂我係淨係我停留咗響二代韓團嘅，即係當然新嘅我都會聽一下，但係你話我真係迷嘅咧，就停留咗響真係 Big Bang 嗰陣時咯。我就到去。應該2014-2015年嘅時候咧，嗰陣時 JT Crush， 然後 Hyoko， 然後即係嗰期突然間喺度爆上嚟噶嘛，即係韓國 R&B， 我就即刻跳咗入面咯。係因為JT 嘅首《楊花大橋》就入咗呢個 R&B 嘅坑，就覺得哇呢邊嘅韓國好似正勁多喎咁樣，跟住就好快就應該係2015年就 Simon Dominic。嗰首歌就橫掃啲榜嘅第一啦，咁就中意咗 Simon D 啦。跟住就一直就係咁聽嗰邊，但到即係我話做歌要去出呢類型歌，就應該係 off on off 啦。我會話，即係 Cool Cool Say， 因為佢喺 AOMG 本身我好，佢係即係好 pioneer 啦，想做一種叫做超 beat， 跟住就加 rap， 佢係好 pioneer。但係真係令到我覺得要做嗰種 aesthetic 就係 off on off 嗰隻碟咯，即係 Cool 都而家係而家有自己廠牌叫 Wavy。咁嗰期我就。我好記得我係佢有首歌叫做 Moon， 然後 我睇佢嗰个 live clips 咧，我就记得嗰下我有个 moment 喺度谂，就系如果我成世之后我听翻一首歌，净系可以听一首歌嘅话，我会系拣嗰首歌。 哦， 即系喺嗰个 moment 就发现啊，我觉得我自己个 energy level 好啱嗰类型嘅音乐，咁我亦都觉得我自己写嘅嘢，然后用呢种 arrangement 会好、嗯，我会好自如咯，做得即系我唔需要去 stress out 自己去做一样嘢嘅感觉。咁、嗯、我就嗰时出歌就拣咗呢一种曲 风。哦 넌 잠을 자는데 이렇게 지금 나와 함께 걷고 있는 게 꿈은 아니겠지 그래 꿈은 아니야 우린 같이 있어 오늘 같이 있어줘 频率咁对得埋，系因为你听呢首歌嘅时候，会觉得系可以好投入到嗰种有少少 emo 嘅状态啊，定系还是系咩嘢原因令你觉得呢只就系 connect 到啦， 系 connect 到啦咁样。 咁啊，要讲讲我嗰个我音乐历史，因为我其实我最早期系我有因为唔同相玩嘅我都有玩过，唔同游戏我都有玩过，即系 from classical 跟住 to pop 跟住 jazz 跟各式各样嘢，跟住我其实我一直最中意听就 hip hop 啦。 嗯， 但系我会发现我每次沉醉喺一个相玩度咧，我都系有种投入唔到，即系你问我可唔可以 label 自己系真系玩 jazz 又唔可以，话、我系咪真系 pop 又唔可以，我就永远都唔知道自己嗰个定位向边。咁就直至到去到嗰首歌，我就终于明白咗自己系其实系一样咩回事。咁我系一样咩回事咧？就系、是、我所有嘅 genre 都啱，但系我系中意啲 genre 里面嘅一啲偏向简单嘅嘢，即系一啲好 好 clean 嘅 arrangement， 即係譬如就算即係聽 classical 咁，我唔中意啲好 bling bang bang 啊，好 baroque 嘅嗰啲就唔好搞啦。 係啦，即係我係應該話係中意所有嘢都好 minimalism 嘅嗰樣嗰樣感覺。咁而我覺得 off on off 係去到極致嘅，係呢樣嘢，即係香港嗰種 hip hop chill 嘅，佢係做好 clean 咯，成件事。咁我就覺得啊，我好對到頻道啦，即係我要捉，即係我哋中意啲好 clean、好直接嘅嗰種 aesthetic。 係，咁啊一路成個過程，頭先講會有接觸唔同嘅 genre 啦，亦都聽特別韓國咁嘅音樂。點解去到即係2018-2019年嘅時候，你話哦嗰陣時就真係開始接觸製作音樂咁樣開？ 真係製作咧，咁係因為啊，這個都係幾得意嘅故仔嚟嘅。話説嗰陣時啊，我應該其實 exactly 係2019年啦，咁啱啱讀浸會。咁首先我就都要，因為我個科就一定要學啦。另外就係嗰陣時就有一個係 Unison 嘅 tour 咁樣，咁我就買咗飛去睇啦。咁嗰陣時就係 ROT， 哦， 係啦。咁我係足質模嘅狂粉嚟，咁所以好中意阿水，咁所以就好自然去睇 ROT。係。咁嗰日咧，咁我不嬲身體狀況都係差嘅，嗰期啊再差，即係真係好差，即係成日都唔喺呢度病啊，嗰度病嗰啲咁樣。咁啊，去咗睇 show 嗰一晚咧，就突然間隻耳仔聽唔到嘢， 嗯， 你個嗡聲，跟住之後咧就聽唔到嘢，所以好似變咗響水底度咁樣嘅聲。咁嗰刻就好驚啦，然後都一直之後有恢復翻嘅，但係都好濛嘅嗰種。咁我翻到去屋企咧就好 emo 嘅，其實十幾歲真係好 emo 噶嘛，就覺得死啦！如果我整嘅歌永遠都自己聽唔翻，咁咪好 sad 嘅件事。咁、就覺得唔得啦，一定要做歌出嚟。咁但係其實我一直咧唔踏去製作嘅嗰一步嘅原因係因為我唔想有自己把聲喺度，我唔中意自己把聲，我想揾一個 focal 同我夾，但我一直都揾唔到一個咁樣嘅人，係啦。咁嗰下就覺得，唉，唔理啦。咁我有啲咩做咗啲咩先啦。咁就咁啱嗰晚去睇阿水啊嘛。咁於是就嗰晚凌晨兩點咁樣咧，就 DM 阿水話：你可唔可以教我唱歌？ 跟住佢嘅回覆嘅 好啦， 佢隔咗幾日先復我㗎。跟住叫我係好熬嘅，因為我對於一啲我比較仰慕嘅 artist 或者仰慕嘅人咧，我係好怕去接觸嘅。其實我係好怕呢種咁樣嘅感覺，但係我嗰下我都鼓起咗勇氣啦，係啦。咁之後就跟住阿水學咗半年唱歌，之後就應該2020嘅事啊。跟住佢就話：，不如你出下歌啊，你試下啦，你唔好咩都熬住先，你咪試下唔啱咪唔再出咯咁樣。咁我都係因為佢咁樣去鼓勵我，咁我就好咁就試下咯。咁點解出咗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幾啱做呢一種，係即係幕前幕後都做嘅呢一種嘅呢類型嘅 artist。 係， 但係頭先講到話最初你喺未學唱歌之前係想揾一個 vocal 同你夾，一路冇揾到嘅原因係其實你揾唔到心目中你覺得係啱嗰把聲。而後尾你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把聲係好啱數啊，定係還是係點嘅原因呢？ 其實心目中啱嗰把聲都唔係話冇揾到嘅，但係係揾唔到同自己速度啱嘅人。 哦， 我諗我咁耐以嚟咧，即係到去我而家做呢隻 EPI， 我自己去拍埋嘢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就係我揾唔到一個同我速度啱嘅人。但係一同一個速度唔啱嘅人咧，你個人咧冇得 moving forward 咯，好怕呢種感覺咯。因為我覺得我創作咗嘅嘢就要做噶啦，如果我唔做嘅話，我冇咗個感覺，嗰個作品就爛噶啦。 係， 即係我唔可以俾自己停低，可唔可以咁講？我覺得咁樣先係對得住自己嘅作品咯。同埋我覺得即係所謂二十代，即係二十歲呢一個，我覺得時間係緊要過一切，我唔想浪費時間。咁所以我一定要個 pace 啱嘅人就一程前進咯，亦都係所以之後點解我越搞越多嘢就係咩都自己做曬，就係、是、我發現係原來真係好難嘅。 啲 MV 要自己搞啦，自己拍啦咁。即係你嘅速度，你會形容其實你都係一種好快，就係、是、我做完一個又會繼續做，其實會 keep 住都會向前行緊嘅嗰種速度嚟嘅。係 我到以前會有啲唔開心嘅，覺得揾唔到一個團隊或者嘅同伴，但我而家開始接受咗，就係可能我真係行動力太強咯。咁冇乜所謂嘅，咁我覺得跟我咪跟唔到我都冇得等你啦，時間都唔等人，我點會等你啊？係咪先？咁所以我就 keep 住自己進步咯，最緊要係咁。 因為我覺得有趣嘅就係聽你嘅作品嘅時候，會有一種頭先講可能懶容啊、lay back 嗰種， 慢慢地 係啦。咁但係實際上喺現實當中，你做嘢、你做歌嗰個速度啊、推出就冚冚聲。 聲，而係調翻轉，即係你過去譬如你2020年先出演，又出兩張 EP， 又大碟，而家又第三張 EP 啦，咁樣，即係嗰個速度同嗰啲歌嘅個 vibe 咧，原來又係兩件事嚟嘅，好似係。 所以可唔可以話呢個叫做平衡咯？即係我喺音樂上面抒發咗個 side 嘅我，咁令到我個人唔會太不健康咯。即係攞翻個平衡。如果我音樂都係哇 metal 咁樣，咁我諗應該個人會啲偏激狂啦， 就會太衝啦咁樣。 太衝 係啦。咁同埋頭先亦都講到就即係譬如跟阿水去學唱歌，亦都之後幫佢只碟一齊去做，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緣分咯。由睇佢個 show， 跟住學唱歌去到幫佢做音樂咁咯。 此刻不需娱乐，休息只想静坐下来。今天你说这里没你的将来，若要分开，我怎么去爱？故事桥段删减覆盖。改写原定盼望期待，画面角色更改，只好低调放开。若要分开，我不懂去爱。分开，逐个逐个逐个逐个分开。剩我在勾出青苔分开。 其实亦都头先提过啦，Anna Hesberg 为 Jane Curious 嘅专辑担任幕后单位，呢一首逐个逐个都由 Anna Hesberg 编曲监制。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出入平安拿希斯堡。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Anna Hesberg 嘅。咁头先咧，我讲到即系当初自己唔系好中意自己把声啦。咁跟住亦都有跟阿水 Jane Curious 去学唱歌。即系跟佢学完唱歌，其实你有冇中意咗自己把声多啲咧？其实， 哇，讲起中意自己把声，其实我真系到呢大半年，我先真系 embrace 自己把声。我一直都好怕听到自己把声，好憎自己把声。呢、這个我谂好多歌手都有，我唔知啦。但系可能我又偏向比较。完美主義少少，即係喺個聲質上面，即係我以前咧，我會話我唔一定唔係嗰啲天才型唱歌，有啲人即係天生好唱得歌咁，咁、但係我就完全唔係嘅，咁我就以前咧，譬如我錄咗條 focal 啦，我會因為可能都係 produce mine 啦，咁我就會執到佢咧，真係 perfect 咁樣去，即係所有嘢 tune 到啱曬，剪到啱曬咁樣啦。但我都会保留翻我少少嘅特色嘅，因为我本身我唱歌咧，我嘅音准系偏 flat flat 地嘅，所以有啲人可能会觉得系走音，但系我又未去到走晒，咁就系嗰种 flat flat 地令到大家会觉得有种慵懒嘅感觉。个呢啲位我有 keep 嘅，但系其余我都系偏向执得好，即系我会喺度雕琢好耐咯。咁但系到去近期我出呢只 EP 嗌啦，咁系因为我成个嚟紧所有个方向发展就系我整咗个 Now I See You 嘅 series 啦，咁系讲紧一个故仔，其实系讲紧我自己人生嘅故仔。咁但系我当然用咗一个比较 artistic 啲嘅方法去包装，咁特别系 EP 嗌咧，跟讲嗌，其实即系讲我自己。咁我其中第一首歌叫做 Apostle 咯，咁系一首好 emo 嘅歌，我话系。真係我 我諗我唔會想再做翻一首咁樣嘅歌，因為即係我最我會話最低谷時期嘅歌。咁嗰首歌我錄嘅時候咧，我錄好啦，錄嘅時候已經搞咗好耐，因為錄唔到，一直錄唔到啦。錄到某一個位置就喊，但我又想 keep 佢一 take 過，因為首歌如果唔係一 take 過咧，個情緒好唔啱，係啦。咁好啊，終於錄到之後咧，我就開始剪。咁我大我啦，哇！執極都執唔到去我想要嘅嗰種嘢咯。咁之後我就冷靜咗一個月，我諗都有。 哇！ 係之後我做其餘三首歌，跟住冷靜咗一個月之後再翻翻去聽首歌，因為其實我鋼琴咧，我係 detune 咗少少，我係想有嗰種好 creepy 嘅嗰種感覺啦。我翻翻去嘅時候，我剷曬嗰啲 audio track， 我就重新錄過一條，然之後我冇 tune。我都有 tune 嘅，即係因為我 chorus 個 part 咧係咪好多 focal depth 嘅，咁嗰啲都要執下嘅，如果唔係就會好混亂啊！大家聽到咁，即係除咗嗰啲位之外，其餘我就全部冇 tune 咁樣直出咯，即係所以大家聽到嘅係一個好 raw 嘅一個版本。 而呢一把聲就係你覺得自己會中意嗰個，係 啦，嗰次 export 咗嗰個 final track 我第一次中意自己把聲咯。系、 哦， 同埋因为我喺个 mixing 上面咧，系因为啲歌一直有自己 mix， 我发现原来好多人咧有尝试过揾我啲歌啲 mix 同 mastering 系边个做，揾唔到。 系啊，揾唔到啊，就系。 因为我冇落自己 credit， 我觉得自己喺呢方面唔系 professional， 但其实一直都系我自己 mix 噶啦。 嗯。 咁我就同我 mix 咧，我都会 mix 到好 compress 把声，即系把声就系好出啦、然后所有嘢系好。完美地呈現的那種、但我今次我就保留了很多，即是很多 EQ 我都沒有 cut、即是那些雜聲沒有 cut， 然後我都沒有很 over 地 compress 自己的人聲，那就真的保留最原始的那種 dynamic 咯、然後我就第一次覺得很順意這把聲， 我都幾有趣，因為你之前一路做咁多，原來要去到即係呢一張 EP 開始呢、這個 moment 先有一種，我終於好似接受咗自己把聲嘅一個 moment。因為其實我哋都會有，我哋譬如做電台咧，以前開麥咧唔敢聽翻自己以前嗰啲錄音啊，呢個人講嘢。怎麼可以開麥啫？你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的，又係 冇辦法面對到自己， 面對不到自己。但當時只能夠話，嗰時做到最好的個是這樣，只能夠話咁。咁、而啱啱自己都講到呢一首 Puzzle 就是嚟自於而家新的 EPI 啦。咁其實即係呢個 EP 的 concept 上面都有趣，因為啱啱你講即係一個好似一個世界觀或者一個 story Now I See You， 但其實係咪承接住就係 Album Now You See Me 嗰個咁樣嘅諗法開始咧？ 啊，其实呢我都有讲，我 Now You See Me 有首歌叫做 Now You See Me 啦。咁嗰首就 系 我成个 album 第一首歌嚟嘅。即系第一首做嘅歌。咁但系咧，好有趣地咧，其实 Now You See Me 嗰首歌咧，我第一个 file name 系 Now I See You。但系我做下首歌，我觉得首歌要叫做 Now You See Me。咁因为有套戏叫做 Now You See Me。系啦，咁佢嗰个系讲偷钱咁样啦。 魔术嗰套。 系啦。咁我就係、其實我係有少少 reference 翻嗰樣嘢嘅，嗰、那個 concept 就係、大家成日以為好知我做緊啲咩，其實你冇一個人知道我真係做緊啲乜嘢嘅嗰種感覺。咁所以我就用咗 Now You See Me。咁但係我之後我就人生經歷咗好多嘢啦，跟住就到去，咁我都其實曾經係有想唔再做呢個行業，即係唔再出歌或者咩，因為都攰， 因為太長啦， 太長啦，係啦，同埋。有啲嘢想逃避啦，我会咁讲，想逃避自己好多嘅问题。咁到上二三年年中咁样啦，啱啱毕业，咁嗰阵时有系啦、有各式各样冲击啦，跟住就决定再做翻嘅时候，我就攞翻 Now I See You 出嚟咯。因为喺嗰段时期我冇做音乐嘅，其实二三年头半年我系冇做任何自己嘅音乐，咁但系我有写剧本。好搞笑地，因为我喺学校咧读咗科系写剧本嘅，咁、我又一直以嚟咧，其实我永远我做歌咧，我永远系个画面行先咯，即系我谂到个故仔，然后有个画面，我尝试用音乐去形容我自己脑里面嘅画面咁样嘅，咁所以我会话一直其实唔系好满足到我嘅以前嘅作品，即系我觉得我冇个画面喺度，其实一直都有啲 off 咯，做唔到自己脑里面嘅嘢，咁就到嗰半年，咁既然唔做歌咁咪。將啲故仔寫出嚟啦，咁我每一我寫咗五個故仔嘅，五個都叫 Now I See You。 係 ，OK。 純粹我係懶得諗改名，其實同我自己個名字都有少少似，好鬼求其啊！改名方面，全部都叫 Now I See You。係啦，咁所以到再諗住 ，OK， 我而家要推出一個 series 啦，咁即係關於一個故仔嘅時候， 咁我就好自然地就用翻 Now I See You 呢個名字，即係我會覺得有少少係 Now You See Me 咧，係包我自己包裝過後，或者係我其實 solo 有少少內樣，我唔想將我完全我成個人嗰一面 show 俾大家睇，所以我就再改咗呢個名字。但其實實質我一開始諗嘅都係 Now I See You。 咁所以嗌呢一個 EP 可唔可以理解係 Now I See You 呢個成個大嘅 umbrella 裏邊嘅其中一部分嘅，只係？ 矮就是其实我写了 Now I See You 的故事呢，咁我话 Now I See You 其实分了三个部分。咁其实我本身最原始的部分得最后尾个部分嘅啫。咁就会是一个我想是一个 full length album 咁样，跟住就你当我出十二集嘅片咁样啦。我本身嘅 concept 系咁。但我諗下我就觉得我唔想喺冇 budget 嘅情况之下做。即係如果你要悭 budget 咁样做，最后尾都系呈现唔到我想呈现嘅画面囉。我就觉得咁样会好嘥啊呢样嘢。咁於是我就諗，咁我要 before 呢樣嘢做一啲嘢我先可以推到呢樣嘢㗎。咁我又唔想做啲好哗众取宠嘅嘢喎，因为你譬如你做完嗰堆嘢你之后出呢啲嘢冇人会睇你嗰啲嘢㗎，因为你个人了解你个 aesthetic 都唔係咁。咁所以我就唯有喺个故仔延伸啲前传出嚟、就去解释，跟住所以到佢嗰个 moment 就真係成个故仔囉，但係我就寫咗个前传嘅部分。咁呢个前传部分就 which is 最初嘅部分就係 EPI 啦。咁我就想、即係可以话係跑數啦，如果核突啲嚟讲嘅话。 我好中意你呢个写 实嘅一个古仔， 系啊 ，Elizabeth 最新跑数 EPI 噶嘛， 梗系啦。咁但系第二样嘢就系我话系慢慢咁样带观众去入去我嘅世界里面咯，因为你始终要 develop 一个你话故事又好，或者一个世界观又好，一个 universe 又好，你都要俾人慢慢去适应噶嘛。咁、我就会话会想做一系列呢啲作品之后先去到所谓戏肉咯。 咁有冇为呢一张 EP 或者甚至乎今次里面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大纲俾佢咁样嘅去到？ 因为其实成个 Now I See You 系一个大嘅故事大纲啦，咁所以就会一直其实全部都好有关联咯，就系、我记得我前排讲得几，我自己讲形容得几好，就系、其实成个 Now I See You 就系一个冇钱拍嘅戏咯，即系冇 budget 拍嘅戏，咁所以要打散两三年出咁样咯，类似系咁样咯。 系咁呢个矮呢一个嘅前传部分嘅话，嗰、那个故事大纲或者呢一个嘅前传想大家入嗰个世界观嗰样嘢，又可以会点样形容咧？你 我话矮就系、首先个视觉上面，大家会见到有。同我以前好唔同啦，系啦，咁其实最主要矮咧就系讲我变咗只怪兽，系啊，成只矮就系讲我变咗只怪兽，然之后有少少搞笑嘅，因为响大家听只 EP 嘅时候咧就 Apostle 啦 ，I can't be you 啦 ，Fallen Angel， 但系 Think I'm Sick 咁样，但系其实个故仔系调转嘅， 系咯，我就系见到个 chapter 系唔同咯， 系啦，个故仔系应该系由最尾嗰首歌去翻最头，因为 Apostle 大家睇个 MV 就系我写我 became a monster 咁样，咁其实个故仔顺序调转，但系点解会听觉上面系咁做咧？因为我咁样听落去好舒服啦。第二就系因为其实 Apostle 呢首歌系我系引发到我真系决定出。呢系列嘅歌嘅原因咯，因为嗰阵时做 Apostle 呢首歌嘅时候咧，系我叫人生即系最低谷嘅期啦，我会话咁我时好混乱嘅，其实我唔系好清楚我做咗几首歌，啲嗰期咧就系、个人都 keep 住好似跳跳啲掣咁样，咁所以其实成首 Apostle 嘅制作。我都唔係好清楚我自己本人， 跟住就做咗出嚟。 因為嗰陣時就係電腦會有呢啲咁樣類型嘅音樂咯，因為我其實好驚嘅，因為即係其實大家可以幻想一下，你部電腦突然間有啲唔係好屬於你嘅嘢，你會諗下、死啦，我咪中咗毒咧部電腦，但冇理由佢會幫我做嗰首歌㗎咁樣，即係會有 個人中咗毒啦，好似個感覺。 係啦，咁就好驚嘅。咁啊到我跟住我上年畢業啊嘛，年中，咁我就要執啲 file， 因為我讀。点配乐咧，又会好多 file 噶、因为我要执啦，部机都就嚟爆啦，咁就 kick on 咗呢个 file， 就系 Apostle 嗰阵时唔系叫 Apostle 啦，当然，然后 嗰阵时叫咩嘅？讲本得， 我唔记得咗，问题 都系随便改住个名字， 有个名先系啦，你揿到呢一个就叮一叮， 哇！跟住听完之后咧，我系个人系嚟咗一次大崩溃嘅，因为觉得自己好惨啊，即接受唔到自己原来个情绪同健康会去到呢一个位咯，跟住即觉得自己好唔爱锡自己，即角色各样负面情绪啦， 咁但我都聽咗咯。咁於是我有個朋友咧，佢就係我認識咗十幾年，咁樣直以嚟佢睇住我各式各樣嘅 ups and downs 嘅，咁所以我有咩事都會同佢講。咁我嗰日好記得，我聽完之後我約咗佢食飯。咁然之後咧，我成餐飯我哋都係講其他嘢，我冇講啲乜嘢。但我諗佢感受到我有啲奇怪嘅個人，於是我就翻到屋企，我都有佢就問我其實你有冇啲乜嘢事啊咁樣。咁我就 send 咗首歌俾佢聽，然後佢就話其實聽完幾舒服個人。 嗯。 咁我諗就係因為佢講呢句嘢，我就突然間好似。个世界静咗咁样咯，即系好似佢 settle 咗啦， 佢消除咗好多嘅打击自己嘅说话同埋忧虑，因为我成日都会喺度谂，其实我嗰个时期做嘅音乐有咩意义咧？除咗我喺度表达紧我自己嘅所有负面情绪同经历之外，我觉得对呢个世界冇意义嘅，即系我觉得喺度散播紧 bad vibe 啦。呢个亦都系一个原因，点解我觉得我唔想我嗰期我唔想再做音乐嘅原因，系因为我做嘅作品全部都系呢啲嘢，我觉得我掉出。个世界度好似有啲唔系咁好，即系好似系咁散播啲唔好嘅 energy 咁样。咁但系原来响其他人身上听，其实未必系感受到呢样嘢，可能佢净系感受到一个好 raw 嘅人嘅自白咁样嘅感觉。 系 啦，或者可能系跟住到后期，我俾咗第二个俾嘅朋友就系马 L， 系啦，跟住马 L 就系因为马 L 系一个好 technical 嘅人啦，咁佢即系佢都系我一个好朋友，佢都见证我所有黐线嘅嘢噶啦。咁佢都系话，其实旋律几好听啦，咁样即系叫我唔使谂咁多嘅。其实冇人知道你背后嘅故事系点嘅，你有啲人就系觉得啊好听嘅歌咁样咯。咁我又觉得好似又唔真系唔使谂咁多，因为我会话 artistically 嗰阵时嘅作品其实系有趣啲嘅，即系比起我去谂点样去 market 自己嘅嗰啲 quick crack 嘅嘢咧，咁嗰阵时期嘅作品系。真系冇框框咯，我谂到嘅做嗰种 少一份理性喺里边咯，好似喂少一份计算都冇话少一份理性。 我会话直情冇理性添啊！ 我都太客气啦，嗰句直情系冇理性，因为谂下望翻我几时写，系咪我写咁样咯？ 系啊，咁样咁、之后就慢慢就觉得啊，我都要鼓起勇气。其实我谂我想出呢堆嘢，我其实我想面对自己咯，我想逼自己听去令到自己了解翻嗰阵时嘅自己系点，然后去。真係 move， 即係去 move on 咯，個人。跟住，但係我覺得我直接講自己故事就太赤裸啦，咁樣。咁所以就做咗一個好，我就一直其實我好中意，我好中意 Jordan Peele 啲戲，即係Get Out 嗰個 series 嗰個導演啦。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又係講關於好 personal 嘅嘢，然後又係。即系一直都系即系讲翻啲好个人嘅嘢，我就好想做翻啲我自己一直好喜欢嘅 aesthetic， 就系啲比较悬疑啲怪，但又唔可以话去到恐怖。其实佢系有少少怪怪地，但系又 阴沉少少， 阴沉但系又好 artistic 嘅嗰种嘢咧，我好中意。咁我就可不如就全部拍埋晒去做啦。咁好，我就觉得咁样会令到我个人舒服好多咯，即系比起就咁喺度讲我自己嘅故仔。 系。 但系真系推出咗呢啲作品见界之后，有冇觉得自己啊？其實擺低有一啲嘢，而一個心境上可能有啲唔同，甚或乎可能我哋而家聽到阿 Pascal 同你當初喺電腦抄翻出嚟都唔知係咪自己寫出嚟嗰個阿 Pascal 係咪都已經係一個唔同嘅一個即係有狀態嚟嘅咧咁。 我話呢個真係一個挑戰，因為其實我出完 I Can't Be You 個 MV 之後咧，我嚟咗一個幾嚴重嘅 mental breakdown。 哦，點解咧會？虽然是一个好似好矛盾的一种分裂的感觉，因为一种好 dark 的你同埋一个好 bright 的你不断喺度对咳。 是啊。我想因为其实 I Can't Be You 我话是一个第一个我正式自己做的 MV。咁我摆咗好多 effort 落去啦。咁当然我知道自己仲有好多进步空间，但是我都好喜欢，即、就是我觉得哇我真的掉咗我所有嘢。俾大家噶啦，其實呢只 MV 同埋呢首歌，咁好似一出嗰下咧，因為真係出啊嘛，咁出完之後嗰種感覺就，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出咗呢首歌，我就係面對咗自己咁樣啦。咁但係跟住嗰日就突然間，哇！即係個情緒跌到落好差，就係即係個色嗰樣好混亂嘅情緒啦。咁但係後屘因為我個身體又比較跳少少，因為過咗幾日我就喺度諗，其實我自己又係。太扯咯，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哎，我出咗就面對咗噶，出咗就面對咗。但係其實唔係咯，有陣時有啲恐懼咧，可能你真係要共存咯。而我嗰日理解到呢樣嘢之後，我就發現其實我個故仔都係寫緊呢樣嘢，即係我潛意識其實知道呢件事咯。但係我自己好想快啲去完咗件事，完咗件事，完咗件事咁樣，所以就會有好多呢種情緒跳嚟跳去咯。 Anna Hisbrough， 喺呢张专辑当中嘅 partner 作品叫 I Can't B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阿根廷球王美斯首度回应未有在香港的赛事之中上阵，说自己大腿内侧肌肉不舒服，未能够落场是不幸，期望未来仍然有机会到香港比赛。在日本东京的国际迈阿密，听日会出战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美斯下午出席球队操练。美斯上午在记者会说，现在感觉情况好很多，非常希望能够落场比赛。球王美斯缺阵表演赛事件，消委会说截至下午三点累计收到401宗相关投诉，旅客占59宗，涉及金额超过258万9900元，最高一宗金额23000多元。 总干事黄凤娴话，会因应收到的投诉，整合相关资料，确认消费者的诉求，亦都正系联络赛事主办单位，双方开会讨论点样跟进不同个案诉求，同埋作出调停。另外，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截至今日中午，警方收到六宗相关报案，已经转介海关进一步跟进。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急症室将会在农历新年期间采取特别安排，今个星期五到今个月十八号期间，第四同埋第五类，即是次紧急同埋非紧急病人到急症室求诊。如果登记后认为等得太耐，唔想再等，可以在24小时内申请退翻180元急症室收费，以便轻症病人选择到私营医疗机构求诊。有关款项会尽量安排在一个月内退还。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强调，是特殊安排，医管局不会鼓励市民退款，但是曾经听到市民声音，非紧急的病人等候多时都未能够应诊，即使想离开，但是又已经缴费，所以医管局提供多一个选择。他说会观察今次新措施的经验后，再决定日后是否可以作出同类的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听朝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晚转吹北风，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展望年29显著转冷，同埋有几阵雨。除夕同埋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1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意外咧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都系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景亚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车多，车龙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去荃湾，车龙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述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他们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垂钩迎新，垂直乐缤纷。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新年之前，我决定要除去我夜瞓的坏习惯啦。唔知由几时开始咧，越嚟越夜瞓，有阵时揿下手机睇下电视就已经去到1-2点啦。 所以在新的一年，我要早睡早起，身体好。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起除旧迎新，一家大细好开心。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当初一收到 demo 咧，同监制阿杜已经谂好晒成个歌曲故事噶啦，系关于两个相爱但系被现实因素激倒嘅人，好多年之后喺街道重遇，一齐冇一齐，两个结局究竟会唔会不一样？ 我发现宇宙更大更广阔，能顺其自然地过活。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骚动音乐嘉宾咧系 Anna Hesberg 嘅，咁啊介绍紧你嘅新 EP 叫做 I 啦，咁啊当中亦都有派紧台叫 I Can't Be You。你话出呢首歌好惊啊，其实嗰个恐惧位喺边度咧？ 我话我其实我有对于出歌嘅恐惧，以前、 okay. 因为以前应该 Now You See Me 嗰段时期咧，首先我本身嗰段时期有好多好多事情发生啦，有好混乱啦，然后。我开始我好惊有任何外界嘅声音话俾我听，即系无论系好定唔好，即系唔系净系唔好，系好我都好惊咯。即系好我都会觉得你系咪真系好噶？即系你系即系 客套啫咁样， 即系会有各式各样咯。即系所有人话俾我听嘅意见，所有嘢我都唔想听咯，我都好怕咯。我谂系即系好惊俾人哋。即系其实都几讽刺嘅，即系我自己选择去 label 自己，但同时好惊俾人 label 我咯。即系佢哋一讲话咩暗黑系咩或者 空灵系啊，嗰啲 空灵话咩亚洲 BI， 即系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哇咁样啦，咁样即系就系嗰期好惊有外界嘅目光望唔到自己，就系好惊俾人留意。 嗯， 咁所以。我会话即系我谂系即系状态上同埋我经历嘅嘢令到我好有咗呢种恐惧啦，咁所以就嗰阵时就觉得系唔觉得唔可以再出歌啦咁样，咁到我决定再出翻嘅时候系因为 Defile Ian 啦，因为 Defile Ian 啦，即系就系觉得唔应该因为一啲 不好的东西而收埋自己、 嗯、 应该展现你认为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或者 你生活或者你做作品什么都好，你生存是应该为了一些即是爱你的人，而不是一些即是你不应该 care 一些根本、嗯、他们根本都不 care 你的人樣。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做创作都一直是我很自然流露的事，即是好像我就算我说不做歌都会走去写剧本，即我觉得我停不 到其实这种。那我就觉得接受命运，我就做了作品就继续出咯。 那、 我都鼓起了很大勇气，所以到去 I Can't Be You， 因为可能我又很重视这首歌了。咁嗰下我就有少少衝擊咗咯，自己，因為嗰下又真係突然間又真係有人留意，因為我都冇諗過會，我覺得啊，第一日有到1K views應該都差唔多噶啦，咁樣，跟住點知第一日就好似有10,000，跟住我就少少嚇親咗咁樣。 係，因為 Can't Be You 除咗頭先講呢個係真係你所謂出道前已經有寫起嘅類型之外，就係因為嗰個裏面所講到嗰個 You 都係講緊以前嘅自己一種解法係。咁即係去寫呢一首歌嘅時候，係咪其實都已經有一種接受咗，就係而家嘅我係一定翻唔到以前，同埋亦都有一啲都幾懷念以前自己某一啲嘅嘢喺度咧。 首歌成首歌就係講，其實係好想翻返以前， 嗯、 但係你好知自己翻唔到。咁、 嗯、 向 MV 其實好消極嘅，就係、是、我就選擇好似上外太空等死嘅嗰種感覺咯。咁但係你會，我會話喺現實。嘅我会觉得 somehow 系要接受翻自己，可唔可以咁讲？我谂我对过去嘅自己好多矛盾，好多爱与恨喺度啊。咁我其实我因为我一度做紧所谓嘅跑数前传咧，咁都因为即系冇乜 budget 噶嘛，咁我好多嘢都要迁就啦，咁我都唔系一个死人一边颈嘅人嚟嘅，我话要拍个大厦旋转，咁我就真系要拍，咁我都要做到先得噶，即系我都即系呢方面我都会去就嘅，咁所以都有少少古仔可能同我一开始有少少唔同咗，咁嗱我一到写嘅古仔嘅时候，即系我。身边我嘅团队都有同我讲话，其实我好似俾紧自己一个嘅 therapy 咁样，一个 session 就系俾我去揾翻以前嘅我，就系 you， 就系或者同以前嘅我即系沟通翻咯，咁样嘅感觉。 嗯，咁而如果喺即系 EP 嘅顺序，跟住系即系 Fallen Angel 啦，咁里边不断都有重复强调，即系 There's a wrong in me 啦，系呢一个系咪就其实即系嗰个堕落天使嗰个位置？就是因为发现到自己里面是有一些问题出现了这样呢。 Fallen Angel 呢是我看完 D.Fair Ian 影响好大 真日之后 几好啊 第一首写的。其实我、我想我那大半年呢，因为其实我 Hisper 啦，我有跟我自己几个friend 一起做了一对collective 的，出了首歌的 sponsor， 但其实 Other Than That 呢我是没有做任何自己歌的、即是总之不是同人夹的话，我是很怕做自己歌。咁嗰首系我第一首做咯，经过咗咁多恐惧之后，方英仲系第一首做，俾佢震撼咗啦一啦，二嚟就系、是、即系见完，我谂我最震撼，因为其实我以前一直都有睇 D-Fail 啦，by the way 拍咗啲怕丑，但系其实我系中意 D-Fail Live 嘅之前，跟住 anyway， 即系以前系睇唔到 Ian 嘅，唔知点解、但系嗰日咧睇 Live 嘅时候咧，就系、是、觉得佢响。个台上面好做到自己咯，因为譬如好似 live 咁样咧，佢系好佢好识运用舞台啦，或者佢嗰啲body movement 咧系好自如，你 feel 到佢好自信嘅嗰种。但系 Ian 系硬系有种阴沉喺度，我唔识点样讲，佢、有种嘢喺度，但我又觉得佢冇特登去收埋嗰种。我觉得呢样嘢系震撼到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系好惊我嘅嗰一面，我所谓癫嘅一面俾大家睇到，我会好。我觉得好赤裸咯，咁但系我嗰日睇完之后，我觉得系喎，其实点解要特登 收 埋 咧？ 咁样其实咁样好似仲对自己更即系越唔承认你人，你越唔承认自己嗰种棘嘅一面咧，其实嗰个棘嘅一面会更加棘咯，系、啦。咁所以我嗰日。我谂过咗几日之后，我就整咗呢首歌，就真系直接整咯。嗰首歌我系《Fallen Angel》，我系整完之后录咁样，跟住然后我都冇乜点 adjust 首歌就出咗咯。就算 mixing 我都系 mix 完一次，哦 上耳，跟住就會就踢就高咁。 係，而呢首歌印象其中一樣好深，就係、是、喺後面啲 backing 上面一啲好即係好似雷高音咁樣喺後面用一種即係好似好釋放嗰種嘅感覺，係咪其實？個 idea 諗法就係可能你啱啱講嗰種喺台上面我都唔需要抑壓啦，咁基本上我把聲都可以唔使抑壓啦，喺 backing 上面。 首先要多謝翻我啲鄰居冇投訴我嘅， 喺你個款都係凌晨搞嘅咯。 哇！去到呢一個 range 係咩時段搞都死啊！係因為我直啲歌喺屋企錄， 嗯， 然後係其實我因為我一直唱腔咧，我都係好抑制自己向一個好 talking voice，因為我覺得咁樣先夠。intimate 同埋好似夠真心咁，因為我係咪我自己又特別唔中意啲好 show off 型嘅聲啊，即係好 flash 佢個 range 或者嗰啲，我係好怕啦。咁我就所以一直壓住自己把聲喺呢度。但我就我諗整呢首歌嘅時候，我就係突然間冇咗呢一種限制咯，即係我覺得去呢個 moment 我要爆啦。 係啊，你仍 feel 到嘅，即係聽嘅時候係呢首歌係好少可會聽到你個聲咁樣去嘅。 係啊，係去到我仲要 mix 到好厚啦，但係其實真實係真係我係。劲抢咁样，我唔知而家唱唔唱得翻我都，可能要个情绪，哇，好中意伊人啊，咁样。 你睇翻佢个 live 之后先嚟啊 ！Shout out to TPL 伊人， 惨叫咧，见到佢除衫就，即刻唱到， 就唱到啦。 系咪冇谂过以前嘅你系咪冇谂过会自己系用呢一个嘅 approach 去唱歌或者做一啲咁样嘅 backing？ 啊，以前真系唔会啊，因为我直情系。即系我会话我以前好 judgmental 咯，我直情系厌恶咗呢种女声添，所以我唔会容许自己会有呢啲咁样声。但系即系可不过录完呢首歌就觉得系无所谓啦，我中意点就点啦。 原来都几开心噶， 开心啊！ 系啊，明咗啦，即系譬如我近排都好中意向屋企唱诗啊。 哇，都系 chandelier 定系边啲啊？都系 都 一样啦， 都系 手都系咁啦。 我以前唔明呢种音乐噶，我会喺度觉得你，唉，你好人生已经够攰啦，音乐仲要咁嘈，做乜啫咁样？即系以前系会有咁样嘢啦，但系、即系经历咗一大堆嘢之后，觉得其实都好舒压。即系同埋你有时你个情绪系真系呢一个程度噶嘛？咁就自然会有呢类型嘅音乐啦。 咁、而呢一首 Fallen Angel 嘅 visual 上面啦，系啦，呢一个亦都可以讲下，即系嗰个一幅画咁样样开始，慢慢越嚟越多 details 咁样嘅想法。 哇，其实呢个系我自己最中意嘅 MV 嚟嘅，喺四首歌里面。首先因为好纯粹啦，同埋嗰幅画咧，我有个朋友，佢系识咗十几年，佢系。都一个 artist 去画画，咁、我就嗰阵时都几，我叫咗佢屋企，我话喂，你听我只 EP 啊，咁样，跟住逼佢听我只，我有咩感觉啊？跟住佢话暂时未 get 到住，佢同我讲，话死啦，你系咪唔中意？跟住我就怼咗伊人幅相俾佢，我话靓唔靓仔啊？都 OK 嘅，咁样同我讲，画佢啦咁。我谂佢一头问号咯，唔知道我做乜。 疯狂啊！呢份 来呢啲嘅灵感来源，好多嘢都关佢事啊，所以 系啊。跟住佢就唔知道我做乜，佢以为我要整个 fan art 咁样。我就话唔系，我呢个 MV 咧，我想讲Fallen Angel， 因为其实Fallen Angel 系即系 Ian 佢嘅嗰个 concept 里面咧，即系佢嘅 outer ego 叫 Mito 啦，佢称 Mito 为 Fallen Angel， 咁所以我首歌先叫 Fallen Angel 嘅吓。咁所以佢系有个天使嘅造型嘅 Ian， 有个，跟住我就喺度狂怼嗰啲相俾我 friend， 我话 Paco 你睇啦，睇啦，系咁噶啦，咁样就逼佢画咁样咯。咁当然佢最后屘其实都唔系好理我嘅，佢就画佢自己想画嘅嘢，系啦。但我就系、是、之后就同佢沟通咗好多。关于其实点解呢首歌点样出现啊？咁就因为响 Narciso 嘅世界里面，咁其实唔关伊人事噶嘛，系啦。Narciso 嘅世界就系、是、即系点解我 I can't be you， 我会去到我嗰一刻，我会觉得我要上太空。其实就系我尝试响其他人身上揾到救赎，但系嗰样嘢系一个 failure 啦，系唔 work 嗰啲样嘢。咁呢个系个 Amy 想表达嘅嗰样嘢，所以睇落幅画咧就系、是。即系一开始就系喺幅画一度变啦，咁我觉得好得意，所以我想整。第一度拉出去，你会见到黑烟啊、裂啊，之后我就拍咗落去一个楼梯嗰度。其实我就系想讲我自己，其实一直喺度堕落咯。即系我越 look up to 想搲住所谓嘅 angel 嘅时候，其实我自己一直喺度堕落咯嘅嗰种感觉咯，形容。不过嗰个 MV 其实我会话都几虚嘅，即系未必可以 get 到呢个 message 啦。但是即係所以我發現 其实首歌如果斋讲每一首歌来讲呢，其实每一首歌都不算太负面，但一拍落去Now Is You 的世界里面呢，就每一首歌都几负面。我话因为可能始终是有故仔的开端。 是。应该这样讲，即是这张 EP 正是未睇到成个啱啱讲的世界观顺住听呢，其实呢就是会有一种听完有一种沉重的感觉的，即是我自己会。即是有一种好似感受到，但是又好似会撩到里面自己有一啲。 会驚喎。 即是你讲嗰种又唔系恐怖片嘅 creepy 啦，咁但系就系有一种个人好似系有啲唔。 好虚咁样。 系啦即系因为即系好似自己其实都有啲 energy 喺身体里面咁样。即系我諗特别去到譬如跟住最尾 track 上面就是 I think I'm sick 啦，咁但系好似你咁讲故事，佢呢个可能 chapter 1都解释到点解嘅时候，听到佢最尾嗰分几钟嗰啲脚步声，嗰种好似向緊希望行緊，但其实又好似有一种好驚逃离緊嘅，即系嗰种呢有一个咁样嘅意境咯，我自己听嘅时候， 系都 exactly 系我想做嘅嘢。同埋第二样就系、是、跑数上我做嘅选择咧，就系、是、最后尾咧I think I'm sick 嗰段勾草咧，如果大家将我哋 EP 咁即系循环咁样播咧，那个勾草播翻去 Apache 系好顺嘅，所以系可以不停咁 loop 死咗。 系，但系呢一首歌有冇话系啊？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 design 喺嗰个位置，即系最尾嗰度？有一段咁样真系好似有一个配乐咁样去做。 呢首歌系 I think I'm sick 就系、是，首先我 I think I'm sick 呢句嘢咧，其实系 Big Bang 有首歌叫 Monster。 嗯。 咁咧最後尾嘅歌詞 GD 唱就係 I think I'm sick,、 啊、 I think I'm sick。咁嗰首歌係我第一首真係好鍾意嘅 Big Bang 嘅歌。咁、然後到去，因為呢首歌我寫嘅時候就其實已經有個故仔喺度啦。咁就係因為佢係最 chapter one， 咁就係講我突然間起身變咗隻怪獸，嗰、下好混亂嘅狀態。咁我第一時間諗到就係 Big Bang 首 Monster， 然後我就用咗 GD 嗰句 I think I'm sick, I think I'm sick， 咁就一直擺咗向後面 backing。到點解個outro會咁樣寫呢？係因為我自己喺度諗，我變咗隻怪獸，我其實最想做啲乜嘢呢？我覺得我自己係不斷好想去逃亡，係即係好想不停咁跑，想離開啊！即係嗰種恐懼。就是你不知道去哪裡，但是我就覺得一定要走。 走。 是啦的感覺。那我腦裡面幻想就是不知道是沒穿衫。即是我不知道想到哭的那下想到哭。如果變了一隻哭這樣。跟住之後就在個草地都是這樣都跑這樣都跑這樣都跑。然後但是我又即是在這個畫面呢，如果 S 一個配樂的話，我不想配啲輕含含的、我想配啲就很凄涼的那種感覺，就是好像世界得翻一隻聲，咁所以我覺得啊，應該係一對白人嘅 choir 啦咁樣。咁跟住我話死啦，咁個白人 choir， 所以我就 sample 咗段嘢之後，我 on top 再加咗好多 focal 上去，咁、就去呈現嗰個畫面咯。但係話説嗰堆 focal 我剪咗兩日咯。 啊 因为咧，我嗰阵时剪完之后咧，我都系觉得未做到嗰种窒息感，即系我就系好想有嗰种真系好唏嘘嗰种窒息感。都做唔到啦，於是我就揾咗我 friend Carol， 即系 Hisper 其中一個，我就問佢，我話有啲點樣可以進步，跟住佢就係同我講 ，focal 剪齊係未到咯，就係、是、要呼吸聲剪齊，咁你就真係有個下窒息感，即係令到觀眾聽嘅時候都會跟咗你個下透氣，咁所以我就花好多時間剪啲呼吸聲咯，即係通常咧呼吸聲會咳走噶嘛， 係啊， 但我就等推大啲呼吸聲，然後就剪痛一下咁樣咯。 系啦，所以大家就可以暂时了解咗呢一个成个世界观里边呢个跑数前传啦。呢几首歌，四首歌系啦，即系你可以顺住个 EP 嘅顺序听又得。但系如果你 visual 上面头先好似讲嘅就系、是，哦，其实佢调翻转个 chapter 倒序嘅， 倒序又会系嘅。咁而I think I'm sick 嘅呢一个 visual 上面系咪之后都会有推出？ 系啊，其实我已经做好晒啦。但系咧，我近期望紧第二样跑数啊，我可以讲噶。 系 话说我2月25号咧会搞自己个 EP。release 嘅 show 系 啦，咁就要大家多多支持啦。系就因为忙紧呢样嘢，我未得闲剪呢个一定系唔识嘅 MV， 我已经拍咗两个月嘅啦，但我未得闲剪咯。 系 冇啊， 你到时攞出嚟 忙啊。 系啊，跑数真系辛苦。 喺嗰阵时 release 咯， 系啊，嗰时俾大家睇埋咗首播咁样， 都可以。 系啊， 哇，咁得好大。 咁你好多嘢做啊， 同埋俾一个藉口自己可以，可以轻住轻多几日先噶嘛。 同埋而家开麦咁多，大家都会期待啊，即系会知道，佢跑晒噶咯，咁啊就有机会可能会睇到啦。 其实真系拍好晒，嚟紧嗰啲都 都做緊㗎喇。 好啊，咁就即管睇下跟住之後嗰個故事上面音樂上面點樣去呈現嗰樣嘢，咁而家就要聽完呢一張 EP 矮先嘅。咁今日多謝 Anna Hisper 啊，謝謝你。 Thank 在这首歌当中释放了自己的一首作品，来自 Anna Hisberg 的 Fallen Angel。 听日5点再见，拜拜。